据南朝鲜报纸《先驱经济》报道，南朝鲜的共同民主党发言人9月4号在国会大楼进行记者会，揭露和谴责了当局阻挠查明4月号惨祸真相的卑鄙行为。